亲爱的牧师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内容是百宫对于穆斯林生活的影响。百宫在教门之中称为尔巴德，尔巴德和百宫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首先我们应该理解伊斯兰的尔巴德。那么尔巴德就是对于安拉的崇拜。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哈拉格图的金呢，我的因色因了利亚布杜尼。安拉说，我创造精灵与人类，只是以便他们崇拜我。古兰经第51章第56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之中，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阐明了创造精灵与人类的目的是崇拜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崇拜它的重要性，崇拜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影响。那么尔巴德这个词，就其具体的特质的含义来说，那么就是指伊斯兰的五功，念离斋客朝。那么从穆斯林大众的角度，从穆斯林大众的一般的认识来说，那么拜功就是尔巴德，尔巴德就是拜功。有一些人甚至非穆斯林，那只要提到穆斯林对真主安拉的崇拜，他就指的是穆斯林的礼拜，就是穆斯林的拜功。所以拜功在尔巴德之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拜功占着尔巴德之中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拜功不等于全部的尔巴德。那么拜功是属于尔巴德的一部分，拜功不能够代替全部的尔巴德。那么尔巴德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就阿拉伯语来说，它是阿泰万鲁尔胡须尔沃尔胡多尔，也就是非常认真的谦恭的对于安拉苏巴哈努和达拉的崇拜与顺从，这是他的语言的含义。谢哈伊斯兰伊布尼坦米也曾经这样说过，说尔巴德这个词阿尔巴德伊斯门加米人里马有哈布哈拉胡我也得拉胡米纳拉格瓦里我来法里瓦黑拉我的巴顿呢。谢哈伊斯兰伊布尼坦米也就说尔巴德这个词它是那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了安拉所喜爱的所有的言语行为，内在的和外表的。那么这都是属于尔巴德的范围都属于尔巴德的范围。那么我们圣人阿里斯兰姆是尔巴德的最好的代表，圣人阿里斯兰姆对安拉的崇拜，圣人阿里斯兰姆也是穆斯林最好的榜样，在崇拜的方面，穆圣索拉拉哈斯莱曼是我们的榜样。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命令圣人说：“古勒因那索拉提我努苏克我马哈亚耶我麦马提林拉希软比拉阿里米呢。”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启示我们圣人说：“说你说我的拜功，我的功修，我的生，我的死，都是为了众世界的华裔主。”那么圣人阿里斯兰把他的一生，把他的生，把他的死都作为对于安拉的崇拜都作为对于安拉的崇拜。那么这段经文高度地概括了穆圣的一生，穆圣的人生观，穆圣的价值观和穆圣的人生定位，和穆圣的人生定位，也就是自己的一生都是对于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的崇拜。所以人生中的一切都应该成为对于安拉的崇拜，顺从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那么所以呢，我们对于拜功和尔巴德要一个准确的认识。当然呢，我们的尔巴德要想得到安拉的准称，要想得到安拉的喜悦，它有两个条件。第一呢，是伊赫利亚苏里勒希；第二呢，是穆塔巴图里顺的铁拉苏里勒希苏拉拉华里和萨莱姆。你要想你的功课得到安拉的准称，你首先 要因为安拉苏巴汗诺塔拉而虔诚，虔诚的因为安拉而做。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安拉？当你礼拜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为了安拉？当你做善功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为了安拉？当你心中只是为了安拉的时候，与现世的利益与其他的私心杂念没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功课才是虔诚的。所以只要是虔诚的功课，很少的功课都能得到巨大的报酬。那么这是要因为安拉苏巴汗纳霍塔拉而虔诚。那第二个方面呢，要遵循圣人阿里斯拉姆的顺呢，要按照圣人阿里斯拉姆崇拜安拉的方式去崇拜安拉，这样呢你的功课才能够得到安拉的准称。安拉苏巴汗诺塔拉给我们派遣的使者，安拉苏巴汗诺塔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马阿塔库马拉苏鲁反胡鲁胡，我马那哈库马安努胡反特胡。”圣人命令你们的，你们当遵守之；圣人禁止你们的，你们当戒绝之。那么就是崇拜安拉，虔诚的崇拜安拉。第二呢，跟随穆圣索拉拉华尔斯拉麦的圣行。那么如果我们认真地诵读古兰经，学习圣训，我们就会看到古兰经和圣训中非常强调功课，非常强调尔巴的，而且强调尔巴的与个人的关系，尔巴的与个人的关系，与个人的修养的关系，与穆斯林的言语行为的关系。穆斯林应该把尔巴的对安拉苏巴汗诺塔拉的崇拜真实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也就是让一个穆斯林，让人们看到在现实社会中尔巴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尔巴的它对人的影响是什么。那么这样就是说，我们穆斯林就是一个榜样。安拉苏巴汗诺塔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我开达里开吉安拉库姆温麦坦沃斯坦里特库努修海达阿拉纳西，我也库纳拉苏鲁阿雷库姆谢伊的。”安拉说：“就这样，我使你们成为忠正的民族，以便你们见证世人，使者见证你们。那么你要在大地上见证世人，安拉的使者向人们传达了认主独一的思想，拜主独一的功课。你要见证世人。”昆图姆海拉温麦提乌赫里吉塔里纳西，你们是为世人被创造的优秀的民族。那么这个优秀的民族，你优秀在什么地方？你要做别人的代表，你要做别人的古德瓦，作为别人的榜样。那么穆斯林要通过尔巴的来体现到伊斯兰对于这个社会的规范，对人类的引导。当然尔巴的是一个很广泛的意思词义。那么我们要想理解和学习好尔巴的对于穆斯林的影响，对于社会的作用，我们就以拜功为例以拜功为例。那么只有我们认真的来理解和认识到拜功在穆斯林生活中的作用，拜功在穆斯林身上发生的变化，人们才能从穆斯林的身上读到伊斯兰，人们才能够从穆斯林的言语和行为上看到什么是穆斯林，看到伊玛尼的标志到底是什么。那么只能通过拜功外表的行为来展示给别人展示给别人。所以呢，拜功在尔巴德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一提到尔巴德，一说崇拜，那么很多的穆斯林都给他倾向于理解拜功，而包括非穆斯林说穆斯林崇拜，穆斯林崇拜其实就说指的是穆斯林礼拜穆斯林礼拜。那么一个礼拜的穆斯林，那拜功对你到底是有哪些影响呢？拜功与信仰拜功与信仰。那么信仰是重要的，一个人拥有了信仰，拥有了正确的信仰才是一个穆斯林，拥有了正确的信仰，我们的功课才能得到安拉的准称，拥有了正确的信仰，我们才能够脱离坟坑中的拿问，拥有了正确的信仰，后世才能进入天堂，脱离火狱的刑罚。拥有了信仰，你才是一个穆斯林。所以信仰是很重要的。那么拜功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拜功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安拉苏巴汗诺塔拉 规定了百工。阿拉命令说，我给你们说了，你们当例行百工啊，例行百工。阿拉规定了五番百工，并把五番百工作为伊斯兰五功之中认主独一之后的啊最重要的功课，把拜功作为认主独一之后的最重要的功课。那巴尔德西海德的阿索亮在两个证词之后就是啊拜功。那么安拉苏巴汉诺他俩以这样的功课来提升穆斯林的品级，给予穆斯林加倍的报酬，使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善功中啊得到更大的回赐，那么减免他们的罪过，使他们能够因此而进入天堂，享受天堂的恩惠，远离火狱的刑罚，免除后世严厉的惩罚。那么拜功是信士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么是最特殊的标志。拜功是穆斯林在社会中最特殊的、最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标志。你只要是一个穆斯林，你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你是一个穆斯林，无论你走在什么地方，你都要礼拜，和其他的任何人都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和一个可以跟穆斯林是一样的。穆斯林每天的五番拜功你必须要做，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甚至到了地球之外，你到了天空中，你还是要礼拜啊，还是要礼拜。所以拜功呢是信士穆斯林的最大的标志和特征，而拜功呢也是对信仰的一种检验。哎，一个人说我信仰很好，你信仰很好，你的拜功如何？如果你的拜功没有坚守住，如果你的拜功不认真，你的信仰并不能代表很好，因为你的拜功可以证明啊，你的拜功可以证明。同时安拉苏巴汉托塔俩在古兰经中呢也告诉了我们啊，告诉我们安拉迪呢又米努呢比了黑比我又给母呢索利亚特我米马罗泽格纳胡姆运费故呢，说那些人他们归信为鉴，例行拜功，并施舍我赐予他们的财富。那么古兰经安拉苏巴汉托塔俩告诉了我们，信士啊只是那一些人要例行拜功的，归信有选，例行拜功并施舍财富的这种人。那么这种人穆圣索朗拉华尔斯莱麦有一段圣训，穆圣说一旦来通而就来一旦他都了麦斯基的反而是黑都来后一笔的一曼尼，甚至说你只要看到一个人经常进出清真寺，你就见证他有一曼尼啊，你就见证他有一曼尼。所以拜功呢是我们的标志，拜功是信仰的啊一种检验，那拜功是信仰的一种检验。那么反过来说，一个人疏忽了拜功，拖延的拜功，拖延的拜功的实践，那就说明了他的信仰的薄弱和缺失信仰的真诚性。你信仰的虔诚性已经缺失了。阿拉苏巴汗诺塔俩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反外论立了么算立呢？安莱蒂呢？呼玛尔索莱提希姆萨呼呢？”阿拉说：“伤着那些礼拜人，他们对拜功是疏忽的。外论立么算立呢？伤着那些礼拜人。那么我们的老阿訇传统的讲就是，外论的火狱是针对于那些礼拜的人的。那么礼拜人还要进火狱吗？”哪一种人进火狱呢？哪一种礼拜人要进火狱呢？安拉的呼马尔索拉提姆萨后呢？疏忽拜功的那一种人。古兰经第107章啊，第4、第5段经文。那么说，疏忽拜功是要受到严厉的警告的，啊，受到严厉的警告。所以，拜功与信仰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联系的在一起。那么撒会疏忽拜功指的是什么呢？经注学家都说疏忽拜功指的就是拖延拜功的时间啊，拖延拜功的时间指的就是啊，就是没有按时礼拜啊，没有按时礼拜。那么这就是啊，这就是啊对于拜功啊拖延的人啊，拖延的人。那么拜功与人格修养，拜功本身是我们礼拜的，和我们的人格修养有什么关系啊？经常礼拜的穆斯林肯定是一个高尚有高尚的人格修养的人， 是一个有道德觉悟的人，他会敬畏安拉，害怕安拉，远离罪行，远离罪恶，远离干坏事。他不会违抗安拉，不会违抗圣人阿里斯兰姆的命令，每天礼拜，每天祈求，每天求安拉苏巴罕诺他来的饶恕。他坚信安拉深知他内心中的一切，安拉是监察我们的，所以呢，经常礼拜的人呢，他自然呢就会远离罪恶，远离犯罪，啊，远离犯罪。那么他知道，犯罪的时候，天使是监察着我们的，天使是记录，麦拉伊克是记录我们的善恶行为的。因为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印呢阿雷库姆来哈菲队呢，卡拉曼卡迪比呢，伊尔莱穆呢马塔法尔路呢，在你们上有尊贵的记录者，他们知道你们的行为，他们对安拉的命令丝毫的不违抗。那么，天使会记录我们的行为。所以，一个有信仰的穆斯林，他不会犯罪。为什么呢？天使在记录着。”啊，天使在记录着。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还说：“伊兹伊塔兰格勒穆塔兰格亚尼阿尼勒耶米尼瓦尼西玛里卡伊德，马伊勒费杜明高勒伊拉莱德伊拉格伊布纳基德。”当左右的天使坐在他的跟前的时候，没说的一句话都被当场记录。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话，当场被记录下来。所以他很小心，很谨慎，他很注意自己的人格修养，注意自己的行为，啊，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么，尤其是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干罪呢，这不是就没人知道吗？啊，这不就没人知道吗？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阿里奥曼那赫提姆阿里埃夫瓦伊摩图卡里姆纳艾迪伊姆沃泰什海杜阿尔朱鲁洪比马卡努耶克西布呢。”安拉说：“今天我封闭了他们的口，他们的手说话，交作证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以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到后世时候把你的口封了，你没有办法说话，你没有办法辨认辨罪为自己辩护。你不要认为别人不知道，你的手能够见证，你的脚能够见证，你的手能够说话。”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的另外的经中还告诉我们说，当后世手交皮肤来见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见证我们呢？”这个皮肤就说了：“能使万物说话的主宰让我们会发言了。”到时候这皮肤也会说话，但是你又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很多的事你是无法理解的，这是一种信仰。你只有达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你才能确信这确确实实真实的。因为在今世之中，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用理智来理解，而且你的理智也达不到那个理解的程度。啊，那我们说这，我们现在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现在道路上都有很多的监控摄像头，为什么很多人不干罪啊？他不是不想犯罪，他不是不想干罪，他也不是完全害怕那个法律，就是害怕那个摄像头，因为把它摄进去之后，它就是他的证据。所以在那个摄像头之下，在监控之下，很多人不会犯法，不会犯罪，不会偷盗，不会做坏事，不是害怕法律，不是他内心害怕法律，是他害怕那个监控摄像头。当你害怕这个的时候，你不害怕安拉给你派遣的天使来见证你的路线，你的罪恶的天使吗？所以呢，白宫啊，与人格修养与你的行为啊联系在一起。那么白宫与心灵的宁静啊，白宫与心灵的宁静，在现实社会之中，许多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节奏的紧张，思想的焦虑啊，精神的颓废，很多人出现的一种呢就心理疾病，很多人出现心理疾病。那么这种心理疾病呢，是许多的人焦躁不安，经常失眠，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甚至有些人呢拥有了财富却感不到生活的喜悦，拥有了理想的职业 却没有精神上的愉快，拥有了权力、地位、名声，却没有心灵的幸福。那你想拥有的都拥有了，那可是为什么得不到幸福的感觉不到幸福呢？那么这种种的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各种思想的烦躁，形成那种心理的疾病。再一个还有人间人情的淡漠，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松，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没有原来那个亲情感，没有原来的那个热情的热度，大家呢就很冷淡很冷漠，于是呢很多人的心理出现了心理疾病啊，心理疾病。这种心理疾病出现的焦躁不安，干什么的就感觉到烦躁。那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心灵宁静下来呢？礼拜是最好的方法。